幕后一个注解呢，修十善法，故得上身如狮子王相。啊，可见的十善重要啊。这里头提十善提了好多次啊，十善是根啊。啊，十善是初修，十善也是圆满。成佛是什么？十善圆满了，就成佛了。啊，在小乘呢，十善圆满呢，就是阿罗汉。啊，小乘我们知道三千位，三千位从哪来的？十善开出来的。十善一展开，三千位，所以不要小看十善。啊，具足无量无边的善法都从这生的。大乘菩萨八万四千细心也是十善张开的。啊，比小乘更广更深。啊，成佛了就是十善圆满。啊，我们看佛的画像，画像上常常画着啊，画的佛像后面有圆光啊，像我们的佛像后头有圆光啊，有很多人很多的呢，在圆光上面也写了三个字，多半是梵文啊，在中国边疆用藏文的多。啊，也有用汉文写的“嗡阿吽”，这三个字就是十善业道的圆满。“嗡阿吽”是身口意啊，善业。啊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才晓得十善殊胜呢，十善不敢轻视。啊，原来十善圆满了，就是圆成佛道，就是妙觉如来。啊，怎么可以疏忽呢？现在学佛的人很多，这个疏忽了，啊，那就学佛没有脚跟了。啊，怎么修都修不成，问题都出在这里。啊，所以我们在最近差不多20多年了，啊，发现到一个严重问题，啊，这是让我们走了世界很多地方，我们所看到的，在家学佛，十善没做到，出家学佛，沙弥律也没做到，那就什么根没有，没根。他当然衰呀，啊，他自然会没落。再这样子下去的话，佛法这么好的东西，我们就担心会在这个世间消失掉了。啊，会有形式变成佛学了。啊，顶多有人研究，有人讲。没有人真正干了，佛法就渐渐就灭掉了。啊，为什么从前人能学，现在人不能呢？从前有家教，从前有根。啊，那么像我这一代还沾了一点边，这一点边就起了很大作用。啊，我遇到这三个老师的缘就是那点边缘，没有这点边缘啊，这些老师不会理我的。方东梅先生顶多好，你可以到学校来旁听啊，那我们目的就达到了啊。 但是都走向佛学了。佛法里头真实利益，我们这一生得不到。啊，所以让我们再想到，古时候这个家学重要。啊，儒释道的底子都在家学里头完成的，而且都在很小时候完成。中国读书的家庭，这书香门第，都讲求胎教。啊，不是读书的人呢，这就疏忽了。但是，他们小孩从出生，他就会很认真，去影响他。啊，这都是古时候传统啊，还有一些影响在呀。我们看到的啊，民国20年之后，中日战争爆发。中日战争好像26年爆发的，啊，8年战争结束之后，中国传统的教学没有了，再看不到了。啊，我们家乡比较好一点。那是桐城派的基地啊，所以在我们家乡农村的小孩没有不读书的啊，私塾很普遍，读书的风气很深啊，这些基本的道理人人都懂，家家都教啊，那个时候社会风气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啊！儿童管教的好啊，像现在这个《弟子规》感应篇啊，十三页，老人在生活当中做出来给你看啊，小孩学是这么学出来的。是扎根教育，最重要的是出生到3岁这1000天，不是教他念，是父母大人做给他看，只要在小孩的面前言谈举止都非常端庄，那是叫小孩啊，让这些婴儿不善的东西不能让他看到啊，不善的东西不可以让他听到，不可以让他接触到啊，防范很严格啊，所以从小你看到的听到的接触到的都是正面的，都是善的，这样养成的啊，所以他接触佛法十三要道轻而易举啊，他已经养成这个习惯了，所以根深蒂固啊。古谚语有所谓3岁看80啊，3岁扎的根，80岁不会变呢、啊、现在没有了，完全没有了啊，父母不知道啊，我弟弟小我6岁，他就完全不知道，你看就差那么几年，完全不知道啊，你这个东西多难啊，丢掉这么久了，再恢复也要这么长的时间啊，就我们自己心里要明白传统文化的这个火不能灭掉，我们把它保存不灭就好，传一个是一个，传两个是两个，要等它兴旺起来要3、4代以后啊，别着急，欲速则不达啊，不是我们这一代能看到的，像大摩祖师把禅传到中国，到6祖才开化结果 啊，第六代呀、啊，哎，前面五代都是单传的、啊，啊，慧能大师才传了43个人呢、啊，空前绝后，啊，所以要时间。啊，这个东西真东西不是假的，所以修十善法能得这个相好。第二是呢，生端直相。啊，端正，啊，没有弯腰驼背，啊，没有这种相，啊。嗯，这个经上讲，佛身，佛的身体比别人比一般人大。啊，经上讲啊，丈六精神。我们一听说丈六啊，都不敢相信。啊，丈六是2个人高啊，哪有这种人出现呢？啊，其实丈六是真的，但是。古时候的齿很小，啊，是个大个子，也不是怪异。哦，这个弘一大师，他有一本书《戒律31种》，里面有一篇这个周齿口，啊，这周齿一尺多长呢？大概是我们现在的齿6寸多一点，啊，那这样一看的时候，一张六就不算很高，大概我们现在讲的是，我的身高是170公分，啊，大概它可以到这个2公尺的样子，应该是这样子啊，比我们高一个头，那就差不多就是丈六。我们晓得印度人个子并不很高，我很多印度朋友说他们个子都不没有高啊，那么有这样高的是，这是身体很高大了啊，所以佛身最大而至。啊，这是一种很健康的这个身相。他说耐医是药看病，持杀道这2种戒啊，不杀生不偷盗啊，能延迟这2种戒。喜欢布施医药，喜欢为病人服务啊，这个看病是为病人服务啊，远离骄慢所感啊，能令见闻之众啊生知苦得正念，修十善行啊，这是他的因行。这个相好怎么得来的？啊，与这些有关系，啊，你看，通通是与无戒、十善、啊六波罗蜜有关系。佛在因地生生世世真修。啊，所以一般大众看到佛菩萨的行行都能叫人生尊重心、仰慕的心、感恩的心，进一步向他学习。 啊，这也是佛摄受众生的方法，是以德行摄受。啊，佛从来不宣传，啊，绝不对人说我自己有德行有学问。佛非常谦虚。啊，所以佛门不招生。啊，古时候儒家也不招生，招生那还得了啊？那自己以老师身份出现了，我有能力教你了，在从前老师不敢讲啊。啊，我没有德行，我没有学问，我不敢做老师。啊，来的什么？是你自己来的，不是招来的。所以现在招生。在古时候没人敢呐、啊，那这么好的老师，没人知道怎么办呢？学生歌颂啊，那佛门这些赞呐、啊、偈呀、啊，都是赞佛的，唱出来让别人听。哦哟，这个地方有这么好的一个人，我们来看看，来亲近亲近，是这么来的？你自己来的，我没找你来啊，用这种善巧方便。啊，所以学生到四处去度这些有缘人，对佛赞叹，哦，他们晓得了，都来了。啊，是从前寺院庵堂一定有乞丐，不是升国旗的。啊，是什么呢？发送信号的，讲经挂床，圆形的床，旗杆上挂床。今天寺庙有讲经，喜欢听经的人自然就来了，不招生不打广告。啊，今天有法会，挂幡，贬的是幡，啊，今天有法会，啊，是这样子邀集大众啊，啊，是都是你自动来的，啊，决定不能是个别通知没有，那什么那判员。啊，这叫随缘不攀缘，不能让人不知道，也不能去拉信徒。啊，这个什么谦虚，没有一丝毫傲慢。啊，我讲的不好，修的不好，你来听，听的不满意，不能怪我，你自己来，我没邀你来。啊，所以这种做法了，妙极了。啊，我们都要晓得这些用意。啊，绝不攀缘。啊，佛永远教我们随缘不攀缘，随缘自在。你做什么事情，得心应手。又说他一切缘具被具足了。啊，攀缘自己操心啊。啊，还未必能做得好。随缘一定走得很圆满。时间到了，这过得这么快啊！好，我们就学到此地。